究竟呢一個 HN3 喺呢一個房裏面咧，會演變成一個咩嘅新品種咧？咁咧就要睇下大家嘅運氣啦。因為今日咧就呢一個花卡車同埋呢個人工咧， 都係呢個感染病， 好危險啊！坐喺度 係啦。好多病毒啊！呢度 我哋兩個嘗試下，大家混合下嗰個病毒。 大家會唔會我以為我同你有咩關係咧？ 唔係今晚之後就知啦。 但係你把聲音正常好多喎。 你嚴重啲。 係咯，我好差，我之前啊，淨係咧完全講唔到嘢。星期六，我諗我已經有兩三年未試過咁嘅。嗯，係咯，你 係時候噶啦，因為 唔係我， 你唔好誤會我。係啊，你唔好誤會 我。係時候乜嘢 啊？係時候要，因為人係咁上下就要病一病。 係時候要幫， 跟住要調整一下啲機能。 哦，即係好事嚟嘅，係咪？咁啊，有個誒聽眾啦，好好啊，叫我哋咧戴口罩，但係咧我唔知道點樣戴口罩有意義，我梗可以繼續做。唔係 戴咗口罩係冇辦法 set 麥嘅，即係 set 咗麥之後，阿收音哥哥就話完全收唔到聲， 同埋嗰收視會直線下降。如果戴咗口罩， 睇唔到你個樣之後， 係咁嘅咩？可能會直線上升啦。同埋但係我咧戴唔到口罩。 戴邊啲口罩啦？ 我戴唔到嘅，我係 我哋全部一齊戴豬嘴啦，跟住個麥塞喺裏面。 點解戴唔到咧？ 我戴完口罩咧，我頭會痛嘅，赤嘅。咦？我依度一路赤就赤到呢度， 咁樣就 呼吸唔到，我唔知點解。 果然對你嚟講係攻擊性武器喎。 係喎，所以我唔戴口罩嘅。 放喺自己身上係攻擊性武器。 係啦，咁啊祝大家好運。 人哋攻擊佢就唔好戴口罩。 OK 嘅。 好啦，講咗咁耐，未介紹我身邊嘅靚女添。咁咧，佢就係我哋東頭咧第一次上嚟嘅嘉賓啦。咁佢就係咧 Michelle。 Hello。 Michelle， 咁咧就係一位咧催眠治療師， 冇錯冇錯。 咁大家見到佢咧，就應該唔會瞓著嘅，咁靚。 但係暈暈地嘅， 暈暈地 我諗唔想瞓。 你見阿毛佢， 阿毛已經有啲暈到大浪。平時見慣花家姐咧，而家突然間見到個靚女， 咁講 就發現咗一個 天外有天呢件事。 係啦，咁啊，突然間眼前一亮啦。咁阿毛咧，另外就有我哋嘅阿仁哥啦。 Hello， 大家好。 係啦，仁哥今日好嚴肅啊。係 啊。 嗯，聲沉啲， 跟翻你個節目嘅嗰個通啦。 係，我哋都係繼續保持呢種我哋依一個通嚇。咁咧就我哋依一個東頭灣道99號咧，都係會繼續咧，每一集咧都會揾單奇案同大家講下啦。今晚咧嘅奇案咧非常之特別嘅，係啦。我諗即係有啲案咧，我哋自己研究員咧都會即係稍微都會有個結論嘅， 係 咪先？即係神同魔掙扎完之後都會是但一邊贏噶嘛。但係今次呢單真係有啲棘手， 我都覺得 係咪咧？自己都覺得，唉，究竟企喺邊邊好咧？ 其實我睇諗過下 嚇，係咪難咧？呢單 難㗎，因為你睇曬成件事，其實你係會係 喎，我見你做 你會誒諗到呢邊，咦又好似係喎，跟住見到佢，咦唔係喎，又係喎， 唔係兩邊都好似係有理由喎， 兩邊都有理由， 兩邊有理由， 好即係爭議性啊！咁我見你仁哥已經做曬啲功課咧，係咪即係已經有個結論咧？ 我呢個係上一集嗰個，唔該曬你啊！你下下都幫我澄清，真 係 唔係其實真係今次嘅，係啦，不過就。 阿仁哥都好俾心機，今次我覺得我都好感動。 多謝你嘅讚賞，係。 多謝曬，希望咧，我哋今日呢一集咧，唔好令大家失望啦。咁啊，呢一集咧，我哋講呢一個故仔咧，就係發生喺呢個老遠嘅美國亞利桑那州嘅夢遊殺妻案。 Arizona 係啦，咁啊，阿毛就係住加拿大係咪？以前係就唔關美國事。 我間唔中會過美國做嘅。 間唔中，咁啊 ，Michelle 咧都係遊遍全世界嗰啲嚟嘅。咁有冇去過亞利桑那州咧？ 真係有啊！有 去過係咪？ 有去過。 點解一個地方咧？嗰度 嗰我去過 Sedona 嗰度咯。 哦 ，Sedona， 即係嗰個能量嘅 vortex 嗰度。 係啊，嗰度好勁。 哦，嗰度 嗰度好勁。 嗰度能量有啲問題啊？ 唔係問題，係好大嘅能量。 好大嘅能量。 唔係嗰度係所有如果有接觸 New Age 嘅朋友都會識嘅地方。 係啦，會睇到呢個靈性嘅地方。 成日會見到 UFO 嗰度係。 係，聽聞係，我未見到。 我去嗰度影嘅。 會唔會呢個？磁場嗰啲會影響啲人特別容易瞓得唔好咁啦，嗰邊 特別容易出體係嘛？ 係咯，或者容易夢遊咧， 都會特別夢遊係。 係咯，會唔會嘅咧？ 我相信係會咯，因為嗰個嘅能量係唔同。其實靈性修練都分好多種啊嘛，咁其實個靈體離開你嘅身體都係其中一種修行嘅方法嚟噶嘛。 咁夢遊咧？ 夢遊都係嘅，其實咪就係你嘅靈體離開咗你嘅。靈靈體離開唔到你嘅身體，咁你嘅身體又一齊喐， 即係 平時嘅出體可能就淨係靈體離開你嘅身體啊嘛。咁而家個靈體唔 successful 去即係唔成功地離開你嘅身體，咁就帶埋你嘅身體一齊， 帶埋身體一齊行出去， 咁就有機會變咗夢遊。 明唔明啊？ 夢都係咪會發多啲嘅咧？其實 你講幾時啊？ 夢遊 即係講 夢遊嘅時候，其實係唔會發夢嘅喎，即係又唔係發 兩件事啊？ 係啊，兩件事 係。但係咧，我就都聽過啲古仔咧，譬如有一個人咧就講啦，佢但係佢嗰陣時研究唔係講緊夢遊，係講緊靈魂出竅，即係佢就話咧，佢瞓緊覺，跟住佢就覺得佢自己行咗出去個廁所嗰度，開咗個水喉。咁然之後咧，佢咧就但係佢再擘大眼嘅時候，其實佢就喺張牀度嘅。好啦，但係佢望一望去廁所嗰度咧，嗰個水喉開住嘅喎。咁佢究竟有冇行到出去咧？其實佢自己都唔知道。咁我都試過好多次呢啲疑幻疑真嗰啲感覺。 哇！你自己都試過啊？ 我成日都係咁啊，其實即係好似係咁醒係咁醒，但係而覺得自己係行咗出去，或者有人入咗嚟，但係其實係冇嘅。 我提議你裝架攝錄機喺屋企咯，龍柱咯。咁你可以 check 翻自己係咪真係夢遊？ 嚇！但我可以肯定自己冇夢遊嘅，應該。 點解咧？ 點解你唔肯定咧？ 我冇一個實證係，譬如話做咗一啲嘢啊，咁或者屋企人有試過同屋企人住嗰啲，又冇人話我有夢遊啊。細個都冇咯，但係我細佬咧就試過細個嘅時候咧，佢就突然間瞓喺個 sofa 度啦，咁然之後佢突然間就坐起身咯，因為嗰個畫面到而家都記得，你諗下幾恐怖咧？佢係企起身坐喺度，跟住咁樣指 橫掃， 咁樣指完之後咧，佢就瞓翻喺度。即係雖然係一個好短嘅畫面，但我到而家都記得，因為好恐怖，我覺得。你係做乜嘢啊？你喺度？ 佢發緊夢，自己希特拉。 其實我印象中我自己試過一次夢遊，係一次喺好似係上海定係西安旅行，總之係大陸嚟嘅。咁跟住喺酒店，我有個 friend 係瞓喺隔離張牀啦。跟住我突然之間起咗身，就跑出去個牀嘅外面。 系， 即跑出另一边，跟住再跑翻张床度瞓低。但系嗰刻我瞓低翻嗰刻，我系有知觉嘅。 我就知道自己， 我就知道系啦，我知道自己跑位，我都有啲即系好心寒啊！嗰刻点解我会咁做嘅？ 其实我都未分得清究竟梦游点先为之梦游，我未分得清啦。嗱，你哋嘅头先所讲嘅系企到起身啊，行到啊，呢啲为之梦游啦。 但系唔系喎，系要有人睇到你喎，因为你自己就唔可以确定。除非你做咗一啲嘢，好似头先我讲嘅开水喉嗰个例子。 系啦，就我。有啲嘢我就證實到啦，例如我瞓翻下覺，一捶窩落隔離嗰個度啊，或者係一抹大口啊，抹大口喺度講粗口啊，呢啲即係呢啲算唔算係？ 呢啲叫發開口夢， 係嘛？ 係 就唔係。咁但係我有夢遊係有出嚟嘅 動作行為咯，有個 唔係啊，發開口夢都會有幾個唔同嘅 level， 因為嗱我自己我唔知我自己有冇，但係我細個咧，我記得我妹妹咧，佢有時係瞓翻覺突然間坐，佢真係坐起身嘅喎。跟住係好似係演唱會咁喺度唱歌，唱完佢唱完之後，我就啪瞓翻低。係，即係佢係發夢啊，定係夢遊咧？ 我諗遊嘅意思係你有個 walking， 喺個 sleep walking 啊嘛。 但 係 你 睇 嗰 個 都冇 walking 噶， 同埋有時你個腦，我哋發完夢都唔知自己發過夢噶嘛。有時即係你講完之後唔記得噶嘛。 咁只可以話我細佬嗰只佢係有個好大嘅 potential 係會去夢遊。係啦，咁但係有冇人見過就冇，冇人講過。 我覺得係高層次啲嘅， 係 嗰只咯 嘅活動嘅夢中嘅活動。 係咯， 係嘛？咁咧就夢遊。 其實我有唔好意思，我其實諗緊夢遊有時都幾好㗎。如果真係你工作壓力大咧，你做你一夢遊嘅時候出嚟做曬你日頭要做嗰啲嘢咧，係 喎，我都有諗過。 係嘛？其實幾好喎呢件事係。 但可唔可以即係借住夢遊呢樣嘢去？即係嗱，嗰時阿靈魂出體咧，阿出體傾都係話咧，原來你個靈魂出咗去之後咧，你可以咧去揾某啲人啊，跟住你試過有個例證係有人俾人打咗一巴定點樣噶嘛？即係佢可以去靈魂出咗竅之後，佢打人。 佢冇打你一巴。 即係你個靈體出咗去做咗啲即係喺物質層面上面做嘅嘢啊嘛。 咁其實夢遊你係咪都可以咁做嘅咧？或者你個潛意識係不嬲有啲嘢好想做嘅時候，係咪？ 同埋有得賴啩。 其實夢遊其實喺即係心理學或精神科嘅層面，其實就係話係一啲抑壓嚟噶嘛。即係靈性層面就唔係咁講啦，即係一啲抑壓嚟。咁所以你啱講嗰個 case 就係，如果你係好憎你份工或者好大壓力嘅話咧，你即係夢遊嘅時候就未必係 會， 未必係做翻工作上嘅嘢，可能殺咗老闆 啊。係啊係啊係啊！我啱啱就係呢啲啦。 或者走翻去淨喺個猛嗰度講粗口咯，對住。或者 平時唔敢啊嘛， 或者係跳呢個叫做射博操咯， 射博操 都可以嘅。 咁啊，歡迎大家今日喺我哋 chat room 度咧分享下你哋啲我好細聲，我知啦，原來我個麥咧 係 咪太細啊？係咪啊？得啦 ，OK， 係你 唔好意思啊，因為今日嘅唔係好夠聲， 你仲要擺入個口嗰個麥先， 聽唔聽到啊？OK， 係 Michelle 就 OK， 係 窄咗啲 ，Michelle 就要高翻， 好啦，佢嗰個太 V 啦 ，Michelle 件衫就太誘人啦， 係就冇， 我唔敢望， 隔離嘅 Ella， 係啦，咁啊，而家我盡量大聲啲啦，咁啊都希望 講嘢大聲啲，即 係啦，可能要大聲啲，我哋一間再調校下個麥啦。咁咧就其實咧，因為咧，可能你嗰啲叮叮噹噹嗰啲咧，就會好容易咧，令到嗰個麥就會有啲聲咁。 唉，唔好意思啊，各位， 唔緊要，唔緊要，初都個背景係咁噶啦，係咁，依家咧99蚊得噶啦。係啦，咁啊，今日講呢個夢遊殺人案啦，話講到頭先，我哋講到嗰啲都好小兒科啫，起身指下，或者都係去開下水喉嗰啲啦。啊，但係如果講到話殺人嘅話，咁究竟係咪借呢一樣嘢嚟做一個藉口咧，去對付一啲你好想去喺呢個地球消失嘅人咧？定係還是真係自己控制唔到咧？我哋今日就研究一下呢一單咧，發生喺呢一個1997年嘅案件啊，就喺呢個亞利桑那州。我哋帶大家去翻現場先。 1997年1月16日深宵时分，住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玛丽帕科院的 Greg 突然间听到邻居的后花园传来一下女人的尖叫声， 于是乎我咪隔住个篱笆望过去咯，点不知我竟然见到我个邻居 Yamila 被佢老公 Scott 拖落水，仲将佢个头塞入水里面，咁我惊起上嚟咪去报警咯。 冇几耐，警察抵达 Scott 的家中调查，点不知 阿 Sir 冇事啊嘛，话乜咁夜嘅？ 吓，你屋企个泳池有具女尸喎？ 吓，你哋话咩话？ 你太太全身刀伤。你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现在怀疑你杀死你太太，请你跟我们回差馆协助调查。 不可能，不可能的。 好啦，咁啊，虽然好辛苦，但我都会做埋呢集嘅，放心啊。希望今日讲完之后，礼拜五仲讲到啦。咁咧就头先咧听到嗰个咧冇事啊嘛，咁快传染到你。咁咧就头先听到嗰个案发嘅经过，原来咧就有个邻居就听到有女人嗌，咁然之后咧佢就望过去隔篱，咁就跟住。啊！隔離嗰啲屋好容易望到隔離屋嘅係嘛？即係完全係一個位，一 個加拿大嗰邊嘅， 係啦， 全部都係矮嗰啲嚟㗎。 唔係啲屋都係兩層到，兩三層 咁，好容易及到 嘅。係咯，即係睡房通常喺上邊啦。 嗯，咁佢就及到隔離屋嗰個泳池喎，即係喺個泥巴後面，就好容易咁望過去。咁啊，見到咧，不如你哋阿毛講下，再講下個情況係見到啲乜咧？佢 係見到喺個泳池度有女屍浮咗喺度， 係 咁就。咁當然，你見到個女屍浮咗喺度，跟住個做法就梗係報警啦。咁 係咁簡單啫咩？散就做係嗱，其實咧就係佢見到就佢隔離個鄰居咧就叫佢隔離咧有一家四口住喺度嘅。咁咧嗰個男人咧個男主人咧就叫做阿 Scott 啦嚇。佢咧就見到阿 Scott 咧就將佢老婆咧個老婆當時已經喺水度啦泳池嗰度。係佢就將佢個頭咧就係咁壓落去。咁如果你係想救嗰個人，即係如果佢假設佢跌咗落水啦，你想救嗰人，你梗係救佢上嚟啦。但係佢唔係喎，咁呃佢個頭落去，咁即係點咧？你記唔記得尖沙咀嗰時有一單咧，有個男人就殺咗佢個女朋友，咁佢俾人哋發現嘅時候咧，佢就話佢自己落去救嗰個女仔。係。但係其實咧，有人經過見到佢嘅時候咧，佢話佢唔係救佢， 撳佢落去。 佢明明係撳佢個頭落去嘅，係啦。咁啊，好明顯就唔係救啦。咁但係嗰個係佢老婆嚟喎，佢點解會呃佢個頭落去嘅？咁佢就覺得咧。好恐怖啦！咁佢即係擺明謀殺啫，係咪先？於是乎佢驚得滯咧，佢就報警咯。咁咧警察嚟到嘅時候咧，咁嗰個頭先阿肥蘇扮嗰個咧，嗰個阿 Scott 啦，就話嚇點會咁噶？冇可能噶喎咁樣。咁原來咧佢就啱啱瞓醒嘅啫。大家點睇咧？聽到呢度，喂仁哥， 嗱 就咁睇到呢度啦。 嗱呢度睇到正常好正常啊。 咁你睇到呢度時候，你覺得點咧？ 做咩事啊？咁啊嗱，我哋唔好理。有咩深層意義先？你咁樣第一個感覺，就算阿 Sir 見到乜嘢都好，就梗係即係梗係講翻件事俾你知啦，咁樣嗰樣。 阿 Sir 話你殺咗老婆喎，喂大佬嚇，鄰居見到喎。 我諗佢 即警察見到佢就一定係塌咗你花先講。係 咯， 都會，總之都係會講一講俾你聽，跟住都係 我諗正常人睇到呢一度冇後面嗰啲即故事嘅話，一定覺得佢真係殺咗佢老婆咯， 跟住扮瞓覺。 是 啊，因為很多老公殺老婆的 case 都是這樣的，有些就會走出去跑步，然後回到來就說就報警走去， 啊，作為鄰居又不知道他有什麼恩怨情仇， 是啊，因為那時西環就一宗這樣的，那個救護員走了去跑步，之後早跑完回來呢他就報警，因為房屋都亂了，老婆死了，他報警跟住就說老婆死了，其實後來 check 到呢他半夜整死了老婆，跟住朝頭早走去跑步。 哦，好多時都係咁嘅。 好多都係 製造不在場嘅證據。係啦。 咁你聽下呢單案係咪好似先？ 嗯。但係瞓喺間屋度瞓覺，你製造唔到不在場證據喎。 咁又係喎。 嗱，所以佢而家用另一樣嘢打咯。 嗱，咁一間咧，我哋或者晏少少講俾大家聽咧，其實喺呢個亞利桑那州咧，呢一單案就1997年發生嘅。嗯。其實喺80年代嘅時候咧，即係十幾年前嘅時候咧，就有一單咧，就亦都係有個男人。就是話佢個老婆俾人殺咗夜晚，佢就話咧係有一個外來嘅人殺咗佢，即係賊嘅之類啦。咁佢話唔知點解佢死咗，應該係有人入嚟殺咗佢咯咁樣。咁但係嗰單咧竟然打得甩，就因為話佢係夢遊。好啦，事隔十幾年嘅時候咧，同樣嘅事情再次喺亞利桑那州發生啦。咁咧呢一個男人今次咧佢就話：我真係唔知道發生咩事啊！咁佢咧就交代翻啦，因為佢就即刻俾警察拉咗去，哇，整埋孖葉添，拉咗去差館。咁當時啲警察咧就話描述翻咧呢個男人咧，佢真係咧一嚿雲咁嘅，就好似啱啱我哋瞓醒咧，嗰啲樣係點樣嘅咧？係咪即係會係完全咧即係如夢初醒嗰啲咯？ 嚇咩料啊 Sir？ 嚇沉沉咁樣咯？ 咩啊？唔係啊，冇啊，俾人殺到我啦！黐線噶，跟住 即係都係完全 塌咗啦， 連個警察都覺得佢。都不知道是不是假的，大佬你又好像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沒可能人家看到你做這麼多事，他就說我真的不知道什麼事，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跟著警察還說喂不是大佬你的頸有血，蛤，我的頸有血這樣的，所以呢就即大家都覺得是整件事發生什麼事大家都不知道那一刻，然後呢就當然啦，這個男人一定要如實去交代究竟當晚呢他殺即這個命案發生之前他是做什麼，仁哥說一下其實他跟警察怎樣說回，即他當時呢他是那晚是做什麼的呢， 其實他們那晚呢原本呢 他老婆呢就在看電視的，是的，是的，其實他老公 在看 ER 在看人心人術， 是嗎？ 是啊，他有這樣的講法 OK， 其實那時候他的老公呢本身呢就在做整個泳池的水泵的， 不是，他是準備去整的， 準備去整的， 他是沒有整的， 想整的， 他執好了東西準備去整，因為他老婆呢就叫他去整， 是的，但是就他就沒有整到啦，我據我所知就真的走了去想整，但是走去睡覺咯， 那你有沒有試過這樣的情況呢，即是你本來在睡覺之前呢有些事很想很想做，但結果是沒有做到，然後走去睡覺， 我經常都是這樣的今天幾天推明天，明天就再推後天， 是 的，永遠都是這樣的， 我這份溫單就是昨晚本來打算弄的，不行，我都太眼睡，然後睡覺的時候就會夢見自己在弄份溫單， 然後起床就 那你起床是不是弄 好了 你們有沒有這些經驗啊？ 起床弄好了就沒有， 不是，就是想做那件事但睡覺的時候繼續做發夢，繼續做， 會有好想嗰啲咪會咯。 唔係喺個夢裏邊，仲會覺得啊，搞掂啦，做好曬啦，件嘢，跟住成個 其實未做， 原來未做喎。跟住好失落嘅嗰招係。 嗱，呢個男人當日咧，當晚咧，佢就係想本來想整個泳池，因為個泳池個泵有問題。咁但係咧，跟住佢冇整到，因為太攰啦。咁佢就諗住咧，算啦，瞓一瞓先啦，咁樣。好啦，咁點解咧佢會瞓一瞓先咧？咁原來咧，嗰幾晚咧佢都瞓得唔好嘅。呢個人咧平時嘅睡眠質素咧都係相當之差嘅。我哋咪有一張阿 Scott 嘅相啊，有一張咧佢好深眼圈嘅嗰張，唔知有冇咧？你見到佢張相咧，佢個眼圈係好勁嘅。咁佢應該平時咧都係瞓得好差，或者一間眼啲有得睇啊，睇下。佢咧就係一個瞓得唔好嘅人嚟嘅，咁嗰排咧因為工作壓力好大，公司咧面對一啲問題，咁所以咧佢瞓得極差，所以咧喺佢嚟講咧，你知你試過瞓得差嘅時候點樣咧？ 好燥啊！ 同埋一眼瞓就即刻瞓咗先啦，瞓到就啦。 斷斷續續 有得俾你瞓覺。 阿仁哥試過未？ 成日都試㗎啦，呢樣嘢就個香基本上香港人個個都好大部分都係咁樣。 唔係喎，我啲朋友咧，我真係好羨慕佢哋嘅，呢啲係福氣嚟嘅，一覺咧就瞓天光。中間係唔會醒，唔會廁所， 絕對係福氣。我成日都話，我以前失眠都好嚴重噶嘛，所以我成日覺得瞓得到覺，同埋佢一眼即係一眯埋眼就瞓得著嗰啲人，絕對係一個 gift 嚟嘅， 係啊，前世修嚟噶。咁所以我前世做咗壞事拖啦，今世咧就成日咧都瞓得好差啦。咁啊，即係每晚都成日醒啦，同埋咧，但我瞓好少我就夠嘅咯，又係一個福氣喎。 咁你好彩，我要瞓好多， 係咪啊？我瞓四五個鐘我都好精神嘅會，咁點解會咁嘅咧？ 通常年紀大嗰啲。 衰， 冇意思，我都唔想講。我其實真係 嗱，呢個大同細咧係有有冇一個相對論啊 ？OK， 咁咧就好啦。咁啊，講翻呢單案嘅時候咧，咁佢就講翻啦。其實嗰晚佢冇整到啊，咁跟住就上咗去瞓覺。一醒嘅時候咧，即係突然間係咩整醒佢咧？就係狗吠聲，同埋警車聲。原來咧警察已經嚟到啦，就話佢殺人啦。咁咩事啊？我老婆死咗。咁的確見到潮屍喎， 仲要係我殺添嘅咁啊？ 我殺。唔係啊， 阿瑞玩我又 話嚇，佢完全唔可能接受嘅。咁比在你啊，你點樣咯？如果係你 嗱，其實講真，你講邊個係我？ 如果你係嗰個 Scott 咯，突然間瞓醒，警察話你殺咗你老婆，你就嚟結婚嘅咯喎，小心啲。 咁我就其實講真，即係如果嗱，我當係真先啦呢件事。如果真係突然間有個人突然間咁樣同我講咧，咁其實我都係。我都唔會覺得係自己做嘅，我絕對唔會覺得係自己做嘅。 你會覺得係乜嘢咧？你會唔會覺得係嗰啲拍戲嗰啲咧，整啲人嗰啲？ 有人陷害我嘅呢單嘢，你哋一定係誤會咗我，係啦。即係我一第一個反應，如果我係即係我係我唔知嘅話，我梗係一定會係咁樣。 如果你真係無辜嘅話， 係啦。咁但係如果我係知嘅話，或者咩話， 純粹做戲， 你都要交戲喎。 咁我都要交戲噶嘛，又係咁樣。 仁哥好好戲嘅， 冇咁講，好戲就唔會冇嘢講啦。 同埋今日咧，點解仁哥即係喺度咧？佢有個好重要嘅角色，就是、分析一下啲戲。 哦 ，OK， 即係佢係一個喜劇之王出身。 其實佢幾好噶，花家姐，即係佢夾硬要揾啲理由。 唔係㗎，我係 好中意睇 嘅。 OK， 好嘅。 呢一個就因為同睡眠有關啦，催眠啊嘛。你就因為同戲有關，因為呢一套戲唔係呢套戲呢間案咧。我哋要好著重就係嗰個人咧，究竟係咪做戲？因為你上次你都講啦，我覺得你上次問咗迪 Sir 一個問題很好嘅，你話啲人上去法庭咧，其實佢哋咧 需唔需要演藝？ 需唔需要演藝訓練？其實真係要啊，講真。阿迪 Sir 都話好多咧，其實都係喺度做戲啊，好多人。 因為我初初咧睇戲，我以為呢樣嘢係冇呢一樣嘢。原來我即係 咩啊？講緊冇咩啊？ 即係演上庭嗰啲 上庭演藝呢一樣嘢，即係有啲話要著得靚仔啲啊，有啲即係其實喺我的立場，即係應該調翻轉著得寒酸啲，係反而係會獲到同情啊嘛？點解會立曬頭嘅咧？究竟係咪真嘅咧？呢件事或者佢裏邊演戲嘅成分裏邊，究竟係佢係咪真係咁著重呢個比重咧？定還是陪審團唔會睇你現場嘅演繹㗎啦？唔睇 live 嘅，佢淨係睇你嘅證據。 證據睇文字。 即係我係唔知呢啲嘢噶嘛，我係諗住做戲先係會有扮可憐呢件事噶嘛，啊，所以就係咁啦。 原來係真係有嘅，同埋有千奇百怪嘅藉口嘅。咁今次呢個藉口咧就係咩咧？夢遊。咁我相信咧有幾大機會係因為八十年代嗰陣時咧嗰單咧好似啊嘛。咁如果你係個辯護律師，咁你又話你冇殺，咁大家諗個原因咯，係咪先？啊啱啦，你原來有夢遊嘅歷史嘅。因為呢、這個Scott 咧，原來佢係有夢遊。 頭先你講嗰單八十年代嗰單係因為我查到係其實八十年代係幾有幾件夢遊殺人而甩罪嘅案件 的。因為呢一單都喺亞利桑那州。 哦 ，OK。 所以咧，嗰啲附近嗰啲居民市民，大家都覺得突然間 議論紛紛啦，就 係啊，提醒咗佢哋曾經有一單咁嘅案 件。我會唔會抄嘢咧？咁樣 係啦，即係大家都覺得點解咁？點解十幾年後又會有一單咁似嘅？ 同埋，即係老實講啦，法庭係咁噶嘛。即係通常啲律師打任何案都好咧，梗係揾之前嘅一啲所謂案例噶嘛。 係啊， 係啊。咁如果之前有用過所謂叫夢遊打得甩，以為呢個成數高喎，咁呢個 client 又有呢一個 track record， 佢有夢遊喎，可以嘗試用呢個 point 嚟打。 唔好話咩，其實香港都有。 香港都有夢遊殺人。 係啊，有個馮，有個馮咩？1999年啊。 仁哥多謝曬你，做咗好多功課。 咁啊，有個 九九年， 唔係 ，sorry，13年1月。13年1月係啦，有個馮， 係兩年前。 喂，好奇喎！即係你唔係我要研究呢個案件，我唔會去 check， 我唔 check 原來啦，我真係唔知原來呢個可以當藉口喎。 我冇睇過呢單嘢喎。 如果我真係殺咗人嘅話，其實我會考慮呢一件事。 係理由。 係理由。 理由。 理由同藉口。 OK。 OK， 咁其實咁其實咧，佢呢單嘢咧就係有個三十零歲嘅鳳姐啦。咁佢嘅佢係點咧？佢原本真係諗住揸住把刀入去，入去個房度殺咗個男人嘅。佢原本係有呢個動機嘅， 原本係想咁。 但係佢入到去之後，佢突然間話自己暈暈地，跟住就趴低咗喺地下啦。跟住醒翻之後咧，成身都係血喎。跟住佢話自己其實係夢遊。即係話自己係醒咗之後，唔知道自己吉落。 但係嗰個男人係佢個客啦，係佢啊， 鳳姐，即係嗰個係佢個 係佢陰客。 嚇，佢客嚟嘅， 佢客嚟嘅， 係啊， 想殺咗個。 係啊，咁最奇係乜嘢咧？嗱，詳情我都唔多講住。佢罪名係不成立嘅，謀殺罪名不成立， 係即係甩咗剩， 直情甩咗， 誤殺都唔係。 誤殺。 哦，誤殺，誤殺啦。 係。 判咗誤殺。 係。 哦，咁我都要坐監喎，即係話。 但係要坐監。 就爭好遠， 爭好遠喎！嗰件事係。佢仲要係攞。住把刀嚟講明係諗住殺佢嘅，真係。但係佢殺之前，佢突然間暈咗。 點解會突然間暈咗？ 佢話啫， 唔係問題係即係你 本身。即係佢話暈咗，跟住就唔知點解 驚得滯暈咗。 係啊，一起身就成身血啦。就係咁啦，好奇怪啊！大家上網 check 翻啦，可以。 講到尾題，你信唔信嘅啫？ 我相信佢，我相信佢有一啲道理令到人哋明白嘅，咁但係都冇唔喺呢度唔詳細太講啦。 好啊， 留翻下一次啦。 O K， 好啦，咁去下一 part 之前咧，讀下啲聽眾嘅喺 chat room 嗰啲啊嗰啲留言啦。咁啊，有啲就喺度講緊咧曬命嘅呢個啊，可以一覺瞓天光嘅啊，阿 Benson 啊，啊咁咧就好妒忌你啊我。跟住咧就阿 Sylvia 就成日失眠嘅嚇。一轉天氣就周身都瞓得不好，轉天氣先瞓得不好，已經好好運噶啦你。跟住咧，阿 Maria 咧就話覺得 Scott 係潛意識想殺老婆，所以出體咧又出唔到，出唔曬就殺佢老婆。我哋晏啲討論啊，因為咧關於即係其實佢咧 動機問題， 因為呢一集我哋可以研究下個潛意識啊，我都陣間想問下 Michelle 咧，你都研究下呢啲嘢噶嘛？潛意識。你的意識不想殺人，你的潛意識是不是想殺人？如果我潛意識想殺人，構不構成謀殺的罪名？ 可能屈了很久，他在心裏面 構不構成， 構不構成一個叫殺人動機？ 是啊，這個我覺得很，其實很值得去研究一下，我們一會兒回來 想殺 再慢慢談。 好，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幕幕惊心动魄的案情，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點，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这里是东头湾道99号。 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的网页，99元三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和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腿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啦。 这个时候你仲不快啲嚟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的集中地，每日新鲜的奇案或者陈年经典的奇案都可以在这里分享到。还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天 like 了没有？